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了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九八六，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 李卫的两江总督衙门设在明故宫废址的西北，与西边的贡院约有2里之遥，再向东便是巡抚衙门，江宁织造司也设在这里。康熙皇帝6次南巡，4次住在江宁织造司曹寅府上，其实是行宫规格，壮丽巍峨，观之令人肃然。途经此地时，乌斯道专门敞开轿帘向外观看，只见织造司署衙虎头牌上已经换了苏姓，随贺德抄曹家取而代之，苏阿木又抄随贺德，满打满算不到2年已经是3亿7铢。想起曹家自太祖努尔哈赤充为满家帝室包衣奴才，赫赫扬扬百年大族，一旦失势，子孙灵替，不知风流云散何处了。如今草木宫阙依旧，人事已非，乌斯道也不免感叹嗟呀。正想着，软轿已经落下，知已经到了总督行辕衙门，便架起拐杖艰难的哈腰出轿。但见总督衙门轩敞高大的3间道厦正门紧闭，朱漆铜钉门上2个考老大的衔环扶手凝雾地注视着空阔的广场，2尊汉白玉大狮子旁钉子似的站着数百名哥斯哈，个个扣刀挺立，目不斜视。夏日骄阳下，大照壁前3丈余高的大铁旗杆上挂着李卫的帅旗，上面7个御书大字：“亲命两江总督李。”帅旗似乎不甘寂寞的不时卷动一下，仪门这边却敞开着，偶尔有人进出，宴牌放行也是一丝不苟。沿仪门一溜墙根儿， 摆着上百成官轿。大约阴天热，轿夫衙役们耐不得在这里等候主人出来，都躲在远处玄武湖畔大柳树下吃茶歇凉，摆龙门阵。官衙这边却去无人声，甚是肃杀威严。两个家人都是开封人，哪里见过这种排场，搀着乌丝道傻子进城般的呆看，却不知如何通报。正没做理会处，石狮子旁边一个哥斯哈厉声喊道： 干什么呢？不许往前走。 乌丝道看着渐渐走近的哥斯哈，掏出名刺递上，从容地说道： 我是河南来的，要见你们李志军。 那哥斯哈表情严肃，接过名刺，又见上头写着年卷兄乌丝道谨见李公尉。哥斯哈颠来倒去看了半日，笑道：世上还有姓鸟的？鸟还有耳朵，真少见。咱们李大帅今儿个召见江苏县令以上主官议事，这会子和罗忠诚在正厅议事呢，你改日再来吧。吴思道不禁一笑： 李卫不识字，养了一群睁眼瞎呀，那是个鸟字吗？他们会议我就不搅他了，你进去告诉翠儿一声，我先见他。 翠儿？翠儿是谁呀？ 哼，翠儿就是李卫的婆娘。 那哥斯哈惊讶的后退了一步，上下打量了一眼乌丝道，只见乌丝道穿了一件半旧不旧的青灰色斧绸袍，外套天青实地纱褂，白净面皮，五绺长髯剪得十分整齐，一条半苍的发链又粗又长垂在脑后，深邃的目光中闪着不容置疑的神气。这打扮，这风度，似贵不贵，似贱却又不贱，再猜不出是个什么身份。乌丝道笑道： 你别犯嘀咕了，只管进去禀你家主母，要不肯见我自然就去了。 那哥斯哈愣愣地点了点头，满腹狐疑地去了。约么一袋烟的功夫，只见那哥斯哈飞也似的跑出来，一出门扑通翻身拜倒在地，叩头道： 县太太请乌先生进去，这里是官邸，他不便出营，已经叫人去请李大帅了，乌先生请了您的。 不是鸟先生了吗？ 乌丝道哈哈大笑，掏出五两一块银子丢了过去，又反身对自己两个从人说： 你们回去告诉两个奶奶，晚间我未必回去了，若是这里住的自然有人去接。 说罢便跟那哥斯哈飘然而去。穿过仪门，绕了议事厅以里向西折北，便是李卫内眷所居院落。已见李卫的妻子翠儿穿着蜜合色长裙，外罩月白纱衫，都率着一群丫头老婆子守在门口迎候。见乌丝道进来，蹲身扶了两扶，将手一让： 已经着人唤他去了，先生您请。梅香取一盘子冰败葡萄。 便毕恭毕敬的跟着乌丝道静进上房。那哥斯哈都看呆了。乌丝道含笑合手静坐了客位，捻一颗葡萄含在嘴里，不为吃，只为取那凉意。看着正厅满架的书， 因见翠儿还要行礼，笑着说：“罢了罢了，今非昔比，你也不是雍王府丫头，是诰命夫人啦。我呢，也不是雍正爷的师友，你是山野散人，讲那么多的礼数。李卫如今读书了。”说着起身抽出一本，却是隔了年的黄历，再抽出一本，是唐人传奇，又取一本看时，是玉匣记。乌思道不禁失声大笑：“好啊，不是李卫不买这些书啊。”翠儿知他揶揄，也不禁笑了：“ 装幌子罢了，他读什么书啊？” 一头对面坐了，说道：“ 前儿李福还参了他一本，说他不读书，为防着有人使坏，连忙从书市上买了几箱子摆在这里，叫人看样子。这些日子他忙得不落屋，回来只是念叨，要是吴先生在这儿该有多好啊。听说田文静容不得您，他也说您保准要来见他。依着我说，哪里黄土不埋人呢？这块地终归比河南那个穷地方好些。两个嫂子如今在哪儿啊？怎么不带了呀？我们姐们儿也好走动走动，说话解闷儿。” 一边说，亲自从丫头送上的茶盘里给乌思道上茶。多年不见了，翠儿已是绰约少妇，仿佛有说不完的话，性格也变了。乌思道在雍王府是赫赫有名的头号先生，连红石红利红咒见了都以书礼尊敬，几百口子人只模模糊糊记得小时候的模样，他怎么也把那个寡言寒语的小丫头和眼前这个简洁爽明的诰命夫人连不到一处。一头想一头说道：“这些子书摆在这里还不如不摆，李福告的正是他不读正经书，你看那上头还有一本春宫图，叫人告上去岂不更糟吗？哎，我给他开个书单子，叫他照方抓药就是了。”说着便将自己从河南来的情形说了。一时便见李卫带着十几个从人从议事厅那边过来，至院门口他脚步不停，只将手一摆，独自进来。翠儿便忙迎出去，站在檐下笑道：“ 巴巴叫人去换，你就耽搁到这时辰才回来。尹大人范大人他们先议着，你进来见见先生就去，就误了你的军国大事了。” 李卫一边笑一边脱去袍褂，见乌思道含笑坐在椅中看着自己，忙上前打签请安，又双膝跪下磕头，起来又是一个签儿。先生别见怪，他们去叫我就进来的，偏来了两个洋和尚，为教堂的事在东花厅缠了我半日。那两个通译官也都是活宝，翻译的话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说我是奉圣旨办事的，教堂可以不拆，但洋和尚不能在我的地盘传教，你们不就说的这些话吗？就是这话，去吧。他们又叽咕了好一阵子，我才得脱身。待会儿啊，尹继善和范时杰都要进来，咱们痛乐一阵子再说。翠儿听说便忙去准备。乌思道说道：“往后见我只评理，你磕头我又不能搀，又受不了这里。雍王府的规矩不能这里用。 我原想见见你，悄悄来，悄悄去，偏是你的哥是哈，任我是鸟似道。翠儿叫你，你又攀叫隐迹山，我还怎么安身得了？范时节调到江南来了，在哪个衙门办差呀？ 李卫端起茶多了一口，迟然坐到乌丝道对面，用手扶着剃得光溜溜的脑门，粗重地喘了一口气。 哎呀，先生，河南的事儿啊，我都听说了，也给田文静回了信。您的心思啊，我有什么不知道的？无非想回乡耕读快活，可是不成啊！你我都是套着龙头的牲口，这车不拉到天尽头，主子不叫歇呀，就不能停步。你方才说的见面之评理，那是官面上的，到下头就该是这个理。何况您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乌丝道被他沉重的语气激得心里一颤，当年李卫因为与翠儿私相往来，犯了庸府家法，要逐往黑龙江，亏是乌丝道说情，反而放出来做了官。但周用成却因了解雍王府夺位内幕太多，在雍正登基时暴病而亡，因而李卫这话面上看去平和，只救命恩人四个字后头就有不可尽述的一篇绝大文章。乌丝道心里宁静似的，只笑了笑。 你不也救过皇上啊？皇上也救过我们，这是算不清的账。 李卫笑着换了话题。 哎，至于范时节嘛，刚刚到任，原说当巡抚来着，碍着他和年糕犯了口舌，就触到通政使衙门给我管钱粮来了，恰又遇上额尔泰。呸，这个兔崽子，我亲自去贡院那边去拜，大人不见客，妈的，就是皇上有他的架子大吗？我不理他，如今告我的人多了，倒看看他是什么花样。这不是理不理的事，额尔泰有额尔泰的章程，敢顶你自然就有他的道理。你是说他压根儿不信你说的江南无亏空的话？ 乌丝道身子向后一仰，用碗盖拨着茶沫，慢吞吞地说， 他在福州查出福建藩库作弊蒙蔽上聪的事，很受皇上青睐呀，要寻一个更大的对头立功呢，我看他选中了你了。 李卫无所谓的一笑， 那他找错了对头了，我藩库银账两府根本不怕查。哎呀，银账两府我也信，但官员亏空未必你就收账。六朝金粉之地嘛，天还几百万银子有什么难呢？说句难听点的吧，你是从婊子嫖客身上榨油，用秦淮风月缠头银子填了你的藩库，要是额尔泰认起真来，一州一县盘账，请问你经得经不住查账呢？ 李卫听了一愣，凝视乌丝道良久，忽然嬉皮笑脸的， 哎， 哎呀，也真亏你没出山为相啊，石头成己油，不从那些王八宝儿身上弄，凭着官那几个俸禄就填上亏空了。人说我是鬼不缠，鬼不缠今儿服了你这钟馗了。实言相告吧，今儿大会全省主官就是商计这件事的，全省无亏空，我压根儿不信。但究竟有多少州县假冒，心中无数啊。约莫嘛，苏北苏皖一带怕有二三十个县是糊弄我的，但我既然已经深奏朝廷，该替下头担待的不能不担待。正说着，崔儿进来。 哟，一见面就说正经事，有多少话不能慢慢说呀？尹大人和范大人都进来了，菜就摆在这屋吧。 接着就听一阵靴声坨坨，尹继善笑容满面，范时杰脸绷得铁青，一前一后进了堂房。吴思道待要撑拐起身相迎，李卫一把按住，笑道：“ 哎呀，都是自己人，谁也不要拘礼。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尹继善，尹大学士，茂才宫的二公子，如今与我搭伙计，一文一武。这位嘛，范时杰，也是才来的藩台。你瞧他那副模样啊，死了老子娘似的。哦，呵呵，这位就是我常说起的乌斯道先生，连方苞先生都佩服他的学问呐。刚刚从河南来，在我府里搭几天伙。” 说着便请三人坐了，校尉翠儿：“ 天客了，加几个菜吧。” 尹继善贵界子弟出身，气度雍容，温文尔雅，大热天仍穿着绛色狐绸袍，外套青缎巴图鲁背心，衣冠鞋帽修洁齐整，一丝不苟，和对面坐着衣帽不整的范时杰恰成对比。尹继善坐着摇着一把香妃竹扇，凝视着首席的乌斯道，徐徐说道：“听说先生已经离了田文静幕府，其实也好，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安徽巡抚、山东巡抚昨儿都有急地一报，想请先生去帮忙。怎么样，南京这地方不坏吧？离无锡老家也近，就留南京如何呀？”李卫早已经知道雍正在开封御船上说的话，也接到田文静的书信，请乌先生归狱当面谢罪。他已将情况细细具了密折，奏请雍正恩准乌思道在自己府里做事。因密折没有批下来，不好多说，尹笑道：“ 吴先生是个旷达人，我想留还未必留得住呢。今天不说这事儿，且吃酒高乐。来，请。” 吴思道随着举了门杯：“ 我原想做个逍遥散人，看来未必由得自己呀。” 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心里却是清凉。想归乡赋闲，还得看雍正允不允，就眼下形势怕是难呐。心里想着，问李卫：“ 听夫人说有人参你不读书。”“哎呀，哎呀，光是不读书也还罢了，头里礼服还说我演堂会，叫戏子们来唱马铃刀，皇上倒没问读不读书的，贴了名的折子朱批叫回话，为什么不遵旨意擅自演戏，叫外人说出来扫朕的脸面。娘西皮，

真的十本买卖呀。一会儿散了你就传我的令，咱们不封境，也不收河南的税。倒是吴先生，你说说看，我看戏这件事该怎么回奏呢？这事儿都怨尹继善，还有我那口子，听说北京陆庆堂班子来了，就心里痒痒想看。虽说小事儿，皇上既问下来了，总得有个回话不是？吴思道靠在椅背上沉吟道：“当然要回，不过既是看戏，总不会只点一出的吧？”李卫呷了一口酒，嚼着一片海蜇，回忆道：“有苏秦挂印，将相和，张禄相秦，还有一出杂戏《六月雪》，是的吧，季善？窦娥冤发愿那一场，你泪如雨下呀。”尹继善叹道：“还有一出叫《麦子恨》，其实戏都是正经好戏，皇上也未必真的怪罪，小心引咎谢过，断不至于有什么处分的。哎，皇上什么都好，皇上自己不爱看戏，也不叫下头。”他突然觉得失口了，便不再往下说。吴思道却太知道雍正秉性了，他其实啊是追究李卫为止扫了面子。尹继善的回奏并不是上策，想着问道：“魏公、尹公，也不能太小看这事儿。皇上是细心人，计较的是你们不务正业，游戏怠慢。处分嘛，只要谢罪是绝不会有的，一笑置之而已。怕的心里放着，再遇别的事儿，单指一个谢罪就当不起了。”这句话正触了范时杰的心事了，因抬头问道：“吴先生，依着你该怎么回奏呢？”吴思道目中光波流动，一笑说道：“你就实奏，是请尹公点的戏。”因见尹继善脸上不自在，接口又说：“皇上几次已经下旨叫臣下读书读史，李卫不识字，皇上深知。因不识字又想知史，所以请尹公点些于读书知史有益的戏看看，也不负皇上教诲圣意，竟疏忽了还有不许看戏的旨意，既蒙皇上训诫，已经知错了，往后不再看戏就是。这么回奏你看可成啊？”和话未说完，三个人已是笑逐颜开，鼓掌称妙。范时杰点头笑道：“吴先生这话真有回天之力呀。”吴思道平静地说：“至于还有杂戏，也要有所解释。六月雪唱的是什么呢？吏治，政治黑暗，吏治不清，民有覆盆之冤。至于麦子恨嘛，如果我没记错，李公就是皇上当年在人事上买的。麦子恨里还有一首诗，制台录进奏章里，管保皇上替你落泪。”说着慢声吟道：“贫家有子贫易骄，骨肉恩重哪能抛？ 饥寒生死不相保，割肠卖儿为奴曹。此时一别何时见，便抚儿身视儿面。有命丰年来赎儿，无命九泉常抱怨。主儿切莫苦思量，忧思成兵谁汝将。抱头顿足哭声绝，悲风飒飒天茫茫。他吟的吗？众人听的戏，一咏而三叹，令人肝肠寸断。范时杰和尹继善起先还静静的听，后来脸色越来越苍白。李卫哪里耐的，想起自己昔年凄苦，双手掩面，泪水从中指缝间淌下，却只压抑着不肯放声。两旁奴婢皆都是如此过来人，个个听得泪如泉涌。不知过了多久，乌斯道方说，这个词儿昔年在麦子恨传奇本子上见过，如今怕已失传了。皇上关心民末，什么叫民末呀？这就是看这样的戏是要做好官，皇上怎么会见罪呢？李卫这才想起是商议如何回奏雍正问话，不禁抚掌赞叹：哎呀，先生真有点石成金术啊，就这么回话。他略一沉吟，对屋里伺候的大小丫头们说，你们也是我买来的，也都有老子娘兄弟姐妹，在我这做事，从今日后月例加番，满25岁的不要赎身银子，放你们回去。丫头们顿时笑逐颜开，有两个伶俐的早拧了热毛巾捧给乌斯道等四人。尹继善一边开面一边叹道，哎呀，此举是一大善举呀、啊！我听戏呀、啊，只听了个韵律节奏，竟没留心礼词里头有这样的佳句，我家奴才也照此办理。吴思道没说什么，只抿嘴一笑。他们哪里知道麦子恨中压根就没有这段词儿。众人兀自面带凄容咀嚼那首诗呢，家人们已经用调盘把菜送了上来。尹继善和李卫共事不久，还是头一回和他坐地吃饭。看了看席面，只有6个菜：烧豆筋、青椒炒黄花、凉拌粉丝、红椒炒豆芽，还有一条清蒸鱼和一盘炒鸡蛋，算是荤菜。李卫是出了名的豪爽总督，官场上料理事务杀伐决断，简明爽快，想不到自奉如此节俭。李卫见众人发愣，便用筷子点着菜。哎呀，好端端的这是怎么了？吴先生把我们吃酒兴头都给搅了，要罚酒。季善呢，这都是我家家常菜，请用。范大舅子，操你妈的，皱着个苦脸，这是怎么了？这一声骂，不但乌斯道尹季善，就连坐在沙坪后做针线的翠儿也吃了一下。范时杰出了名的倔脾气，做过2任封疆大吏的人，怎么张口就骂呀？隔屏风缝去时，那范时杰不但不恼，已是笑得两眼眯起，端起门中一饮而尽，哈着酒气咧嘴笑道：哎呀，这几年不见以往也， 几乎闷杀，总算有人骂老范一声：“智太太原来是妹子啊！”嘿嘿，来，干一杯，我和智太太连了宗了。本来沉闷压抑的气氛，被他们几句调侃冲得干干净净，连站在外头伺候的长嘴也捂着嘴偷笑。吴思道笑道：“这个宗连得有味呀，巧得很，我那口子就姓范呢。”李卫笑着为众人执酒霸盏：“你们不晓得我们大舅子三天不挨骂，饭都吃不下，当着万岁爷的面在畅春园还当驴叫呢，那么难听。哎，亏得他还用嘴打了两个响屁。”阴江允祥拧着范时杰耳朵学驴叫的往事说了，几个人无不捧腹大笑。尹继善笑道：“哎呀，驴鸣是本色无因呐、啊，竹林七贤也常来一嗓子，原是风雅事嘛。君可谓绝无汉官威仪，稍有晋人风度啦。”乌思道也说：“说的是啊。”李卫笑饮一口说道：“我不晓得什么皇子晋人，这个额尔善我看一脑门子巡视念头，你是翻台，我就指着你这个驴性子和他打交道了。”范时杰一审：“别说额尔善，年羹尧也稀松，江南这么富的省，火耗只要3000，李卫是大清官，看看这待客菜我心里就感动，比一个县城吃的还差。方才制台去见洋人，引工我们已经统计上来，真实有亏空的县只有23个，有事叫这位天使只管找老范，破罐子左左右右摔呗。”说着从靴叶子里抽出一张纸递给李卫：“这是清单，都是苏东苏北水淹过的，制台过过目。”李卫接过略一看，随手递给一个家人，思量了一阵子问道：“你们瞧着我的主意办的吗？”“ 是。” 尹继善欠身说道：“我向大家宣明，鄂大人来省复查亏空，鄂大人办事认真是都知道的，这次来还特地从户部借调了30名算账高手，虽说我省无亏空，到底有些放心不下，请大家写条子说实话，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只要是实话，我们督府衙门就替他在鄂大人跟前担待。”“ 好。” 李卫点点头，转身对那个家人说：“你到监押房请赵师爷开个单子，一式两份，一模一样，写一半县名，这23个县一个也不要写上，听明白了？”几个人不知他捣什么鬼，满腹狐疑的看着李卫。李卫嬉皮笑脸的说：“ 你们别问，天机不可泄。 老范呐，你够倒霉的了，请你打擂台，并不要你摔罐子，查亏空自然是你翻台接待，要礼貌周到。这个，不疲不亢啊，不是，是不卑不亢啊。别叫他挑出别的刺儿就成啊。”说罢，从容起身，嬉笑道：“来来啊，别嫌寒碜，我啊就是个叫花子出身，想大方也大方不起。我还叫他们做了2只叫花子鸡，怕是你们都没尝过。烧好了吗？”几个人谁也没有吃过叫花子鸡，众人都停了住， 便见一个厨子用木盘端着两团黑不溜秋的物事捧了过来。范时杰眼有点近视，凑近了看看，用手一摸，烫的一缩，这哪里是鸡呀、啊、这是两团黄烧泥呀、啊、李卫过来取出盘里的木锤， 黄泥里头是鸡， 轻轻敲了一下，裹在外边的黄泥已是烧焦了的，连毛速速脱剥下来，露出两只白亮亮的鸡，顿时满屋香气扑鼻。乌思道不禁喝彩， 好香啊。 李卫用筷子把鸡挑到大盘子上， 尹兄是大户人家，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这是我当叫花子时学的把式，偷来的鸡又没有锅灶，用黄泥一团，烧熟了掰开火，鸡毛都没了，比什么都好吃啊。嗯，如今当了官儿，还是忘不了它，不过吃的讲究了，把肚肠从屁眼里勾出来，塞进去葱姜蒜盐这些佐料，嗯，你们闻闻这是啊，这味儿啊。嗯， 于是几个人一起用筷子挑那鸡肉，都酥了，放在嘴里品尝，软滑鲜美，余味无穷。范时杰先就大赞， 哎呀，妙极，再浇点酱油岂不更佳。 尹继善品着滋味，如此佳肴不可无评赞。他想着慢慢说道， 生也其名皆皆，死也其无葬埋。 乌思道接口， 以我之腹作耳棺材。 好， 范时杰大叫，你们别忙，我还有好的。于是高声叫道， 呜呼哀哉，拿酱油来。 众人哗然大笑，无不前仰后合。李卫笑着咽着气儿说， 哎呀，我不懂事，听着这也觉得有趣儿。万大舅子，有你的。 还要说时，一个家人捧着一个名次进来禀道，知台老爷，额尔善大人来拜。 不见。 李卫顿时扫兴，拉长了脸， 去说我忙得很。 那家人答应一声，回身便走。乌思道却叫住了， 慢。 又转脸对李卫， 别那么小家子气嘛，他给你一棒，你还他一枪，不但有失大臣体统，把是非都琐碎了。 乌思道侃侃而言，既像劝说又像训诫。尹继善觉得他虽然说的简明扼要，有理有据，正担心李卫受不了，李卫却做了个鬼脸，挤眉笑眼的， 哎呀，姓鄂的真能扫兴。既这么着，继善、时杰，我们索性一起见见他，看他是什么章程，相机行事罢了，只委屈了乌先生，叫你苦做了。 乌思道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口气太重，阴笑道， 你们是公务，我有什么打紧的？翠儿已经着人去搬我的家眷，说话的时候有着呢。 好，开中门，放炮迎接。 李卫爽快地吩咐道，叫议事厅的那起子官员齐到辕门外迎接。说着便穿换袍褂，将一顶起花珊瑚大帽子颤颤巍巍插了双眼孔雀翎子，把锦鸡补服套上，又亲自抖开一件黄马褂穿在外边，已是浑身上下一团簇新。刹那间，李卫好像换了一个人， 那种懒散、漫不经心、随随便便的神气一扫而尽。哈腰，请尹范二人先出去，又向乌斯道一揖，便昂然出了堂房。尹继善和范时杰在滴水岩下见他出来，亦步亦趋地跟着出了司邸，绕过议事厅，便见辕门左右100多名文武官员狐狸左右，正眼也不敢看李卫一眼。范时杰看看辕门外，额尔善那边也是全挂的钦差鲁伯，一乘绿泥大官轿前几十名校尉暗箭侍立，簇拥着表情庄重严肃的额尔善等着李卫出来迎接。尹继善凑近了李卫，志军，接钦差穿这个黄马褂似乎有点不公。李卫没有答话，掏出怀中金表看看，刚过未时，此时偏西的太阳像一团炽烈燃烧的火球，照得大地房屋一片蜡白，熔融烤人玉化的热气扑面而来，蒸得人透不过气了。比起方才摆着几盆冰的堂房，真有隔世之感。李卫略一驻步，便又继续往前走，便听咚咚咚三声炮响，惊起绿荫中躲凉的一群鸟扑棱棱飞起远去。官员们见总督这身打扮出来，啪的一打马蹄袖都跪了下去，除了微微的喘气声，真个鸭嘛却静。李卫拽了一把挂襟儿，泰然自若的摇着方步迎出了大门。因见额尔善也穿着黄马褂，离着5-6步便站住了，将手一揖，含笑说道：“额公辛苦，请进衙说话。”额尔善青渠的面孔上毫无表情，一双刷子似的倒扫帚眉下长着一双鹰一样的眼睛，满脸刀刻似的皱纹，一动不动，盯视着李卫良久，才抚了一下花白胡子，仿佛按耐着胸中的怒气，脸颊微微抽动了一下，舒了一口气，从齿缝里蹦出一句话：“ 我有旨意，奉圣命而来。” 因为静，这句话话音虽不高，听来十分清晰硬挺，隐隐带着金石之音。随在李卫左侧的尹继善竟然打了一个寒颤，所有文武官员都竖起耳朵听李卫如何回答。李卫静静地说道：“ 我晓得，我也有旨意，也奉有圣命，所以平礼相待，请鄂大人不必介意。” 说着哈腰伸手一让，说道：“ 请奏乐。”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蓝之翼。